每场听大脑，每场利用那个意象，然后更要受那个苦果。咁所以菩萨呢，就亦都除咗个智力断烦恼、断业障、断苦果之外啦，佢仲要发呢个菩萨嘅大慈悲心，咁啊时时咧满足啊佢自己呢个度众生嘅心愿。因为大圣菩萨啦，一定要度人；大圣菩萨一定要自度之外，仲要咧嚟到度他人。所以为着满足个度众生呢个心愿，所以菩萨咧亦都要教好多个众生咧，要忏悔呢个畜生嘅业障。咁啊，第三就系忏悔呢个宿罪。咁啊，菩萨度众生系菩萨一种嘅慈悲心啊。咁啊，而家菩萨为呢个事干，要度众生咧，就因为咧。一切众生啊，有佢呢个畜生嘅业障，有佢呢个畜生嘅业力。咁啊，既然一切众生啊，都有佢自己呢个畜生嘅罪业，所以感到人生之中咧，都有好多嘅痛苦啊，嘅苦报唔得解脱自在，所以菩萨咧。就一方面自己忏悔自己呢个畜生嘅罪业，亦都咧教无量众生咧忏悔佢自己呢个畜生嘅罪业。咁啊，第四咧就系、是、对治啊呢、这个现行嘅烦恼，即系我哋今生咧，如果啊唔勤勤忏悔。我哋由于呢个畜生嗰种嘅业力嘅种子，所以感到今生咧，佢亦都系啊有呢个现行嘅业力烦恼咧生起。咁啊，所以菩萨如果自证呢一方面，咁啊佢就要真真正正咧修行，使到自己啊今生啊。呢种烦恼嘅业力咧，唔再生起。而但系啊，亦都咧要教一切众生，咁啊令佢啊呢个身口意三业咧都唔起呢个种种嘅烦恼嘅业障。咁啊第五就为富正化啦。咁啊佛出世嘅目的咧，咁就度众生啦。咁啊为呢个度众生咧？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修行，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个法水的滋润，每一个人呢都得到佛的法水啊，洗尽他这个自心呢那种的烦恼。那么使得每一个人为着了自己的业障，为着了自己的苦报，那么人人都学佛，人人都信佛，使到佛法得以流通，咁就叫做为护持佛法故。所以自己忏悔业障，亦都教一切众生咧忏悔业障。咁啊，我哋第二，我哋为呢个事干忏悔业障，我哋明白啦。咁啊，乜嘢嘅意思叫做忏悔业障咧？即系究竟忏悔业障嘅意思啊，系点样嘅咧？咁啊，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呢个三业清净，就真正咧忏悔啦。嗱，例如我哋个口唔好讲咁多嘅所谓冇味道嘅说话，我哋呢个心咧，尽量咧减轻自己。这个贪嗔痴慢的烦恼，咁而我哋呢个身体咧，尽量咧唔好做嗰啲为非作歹、唔正常嘅事。咁啊，呢个三业之中啊，自己坦坦诚诚皈依三宝，以佛为师，以法为师，以僧为师，以三宝为师。常常接受呢个三宝嘅教导， 咁啊，使到自己咧对于呢个业障呢方面啦、啊、了解啦，然后依法嘅修行啦，咁啊呢个烦恼就会了断，呢、这个业障亦都可以消除。所以话忏悔业障咧，我哋从呢个外表睇就系、是、三业清净忏。若是从呢个自心呢个修养嚟讲，我哋一心就要虔诚。你除非咧唔知道自己做咗错事，如果你知道自己咧做咗呢个少少嘅错事啊，你快啲快啲咧都要咧忏悔。嗱，例如呢个梵网经呢、这个罪文里边讲啊，你唔好话睇到呢个少少嘅罪业啊，其实啊，水的虽微的渐形大气啊，刹罗造罪的殃堕无间啊，一息不来，转眼呢就是来世，成呢个业报呢去受呢个生死。意思就是话，我哋虽然做一件事个错误啊，即使系好少好少好少，你唔好睇见佢好少就忽略咗佢啦，好多个大罪都是从呢个小罪呢慢慢积聚而成的，所谓积小罪都易成大罪啊。所以我哋自己知道有罪，即刻就要忏悔，要改善。咁你忏悔就得到安乐，如果唔忏悔啊，你呢个罪障啊就越做就越深啦。所以我哋要时时忏悔。咁第三啊，原则我哋忏悔业障啊，系有几多种咧？嗱，通常嚟讲就系有呢个事忏，同埋咧呢个理忏。咁啊，乜嘢叫做事忏？乜嘢叫做理忏咧？我哋从呢个外表呢个事实去忏悔，就如刚才所讲，所谓以呢个清净嘅三业。在呢个有德者之前，自己咧发怒，表明自己所做咗嘅过失，然后请呢个有德者咧为你做呢个忏悔嘅仪式。咁啊呢种咧就名为佢哋自忏。咁啊又或者如呢个《梵网经》里边讲啊，咁啊或者我哋所住嘅地方又冇呢个出家人，又冇。呢、这个有德者同我一齐，咁啊，即使我想忏悔啊，我响边一个人面前嘅忏悔呢，咁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噃。既然话响有德者之前忏悔啦，但系我所住嘅地方咧冇呢个有德者，根本系一个偏僻嘅地方，或者嗰啲地方啊，呢、这个国家咧根本就冇人信佛嘅，咁我点忏悔咧？所以你自己就可以啦。啊！请一尊佛像啊，你就喺屋企，你就拜佛啊。咁啊，拜到咩嘢程度咧？到咩时候啊？拜到乜嘢时候啊？我哋先至知道自己啊，系呢个业障忏悔咗啦。咁啊，根据呢个《梵网经》里边讲啦，我哋喺呢个诸佛菩萨形象之前，咁我哋日夜六时啊。恭敬礼拜佛，咁啊日夜六时真系清清净净啦，咁啊嚟到拜佛，或者一日，或者二日，或者三日、四日、五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一年就或者十年，咦？咁啊拜咁耐，究竟要拜到乜嘢时候咧？咁啊佢有一句问，佢话要见好相。即是你拜到呢真真正正见到佛呢以前为你呢摩顶，为你呢受记，为你呢施法，咁样呢就证明你呀呢、这个业障呢已经系冇咗啦。咁有人咁问，咁如果成日咁拜拜咗十年八年啦，咁都唔见到佛好像啦，得唔得到忏悔清净呢？当然係唔得啦，当然係唔得啦。因为呢你一定呢要拜佛拜到见好像，然后呢 先至咧证明你个罪孽咧忏悔清净。咁呢种咧就明为佢哋时间啊，在呢个事实上，我哋好虔诚，真真正正咧知道自己做咗呢个错误嘅事案啦，犯咗戒，咁我真真正正自诚恳切咁样忏悔。咁如果从呢个理论上嚟忏悔咧，咁我哋咧就比较啦，呢种咁嘅方法就高深啲。所谓观自心啊，观本性啊，即系修观门。咁啊，点样修化咧？我哋就自己睇啊。我就犯罪啊，但系其实罪性就本空，只不过我哋一念迷。我哋一念个愚痴，我哋一念个不觉，所以我哋先至走咗呢个错路，做咗好多个罪孽。咁啊，但系我哋现在响住自己端身正坐啊，来到咧观察作观，问一问你睇下呢个罪性啊，究竟系点嘅？又睇下呢个自心啊，呢、这个罪相喺边度？咁啊，如果呢个人真系咁啊，时时参究自己呢个本性啊，其实本性里边无所谓善，都亦都无所谓恶啊。我哋平时呢个心咧愚痴，冇智慧，一念个迷情，迷失自己个本性，所以先至造罪业。受呢个日后无量嘅苦报，咁如果我哋以呢个一念嘅智慧，以一念嘅自觉，以一念嘅反照自己，咁啊呢个罪性嘅本空啊，实实在在求呢个罪相，亦都咧系不可得。咁啊，呢种嘅完全咧，就要靠我哋用功啊，呢个智慧。咁啊，六祖大师咧，咁啊，曾经有两句话，佢话一灯能破千年暗啊，佢话一字都能破万。呢个从呢个真理呢方面嘅忏悔啊，的的确确，我哋最紧要咧。有一念呢个般若嘅智慧，要有呢个般若嘅智慧，所以般若啊，佢唔反为呢个智慧，即系唔翻译过嚟叫佢做智慧，仍然咧保持佢呢个般若嘅梵音啊，就系、是、尊重呢个般若嗰个点嘅自性嘅智慧。因为我哋世间人嗰啲智慧啊，嗱，例如我哋而家坐飞机，咁啊好方便啊，真系方便啦，吓，旧时啊要坐几个礼拜船啊，加十个八个钟头咧，得啦，你想唔落飞机都唔得，到咗目的地啦，咁你话几之方便咧？但系咧，佢亦可以做恶事噶嘛，佢呢一点嘅智慧可以造成一只飞机去俾一个人坐咧。帮助佢快到目的地，咁系一件好事啦。啊，证明佢个聪明啦。一只咁大嘅飞机咁重啊，能够一鼓勇气走到天上飞啊，横冲直撞都无有障碍嘅。但系佢亦都可以害人啊！佢如果装几个炸弹上去，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乱咁掉炸弹啊，你话咪死咗好多人咧？咁啊，所以世间上称为智慧咧，有佢个好处。但系亦都有佢附带呢个不良嘅后果，一定咧属于呢个对待法不明嘅就般若智慧。咁啊，唯有我哋呢个般若智慧啊，就系接待嘅。咁啊，呢个般若嘅智慧咧，甚至系妙法，绝无半点嘅错误，纯粹系功德啊，就冇呢个一点点嘅罪业。因为有呢个般若嘅智慧，先至可以啊观察自己呢个罪性本空，就好似一盏灯啊，能破呢个千年嘅黑暗。无论你呢个地方啊，经过一千年都冇光明啊， 咁啊應該呢個黑暗咧就好多啦。但係冇問題啊，你只要到咗一千年之後咧，有一個人一點一盞啊，最細最細嘅油燈，你一照咧有燈光嘅地方咧，同時啊無所謂先後，有燈同時就冇暗啦。无所谓先后，无所谓大小，咁啊，即使你个黑暗边个一千年，只要一千年之后第一秒钟啊，你点一盏灯啦，一千年咁长嘅时间，黑暗啊都冇咗啦。同时咧，有光就冇暗。所谓一字都能破万年而啊，我哋众生自从一念迷真起妄。从迷即迷，都以力尘劫啊！呢个都系识在《楞严经》嘅理论。实际上，我哋在呢个生死轮转啊，已经唔知几多生几多世。而在呢个省庵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边讲啊，佢话饿饿即骨过比重山，茫茫横尸得多于大地啊！我哋每死一次，将嗰啲咁嘅骨头啊冧起嚟咧，高过呢个山啊！我哋每死一次啊，将个副尸骸响地下平排去放咧，阔过呢个大地所占个空位，咁啊说明咧，我哋呢个生死啊好长远，而呢个业障啊，呢、這个愚痴啊，亦都咧真系即如好似坚冰一样。但系只要我哋有一念嘅觉悟，有一念嘅智慧啊！咁啊，呢一段嘅智慧咧，就可以破尽呢个千年万载嘅烦恼黑暗，以共呢个业障。只要我哋一念觉悟，就一念见自性佛啦。我哋念念觉悟啊，就念念见自己嘅本性。咁啊，既然我哋念念以般若智慧观自己嘅本性啊。自己現成就是佛，不是從外至得來，那麼自性是佛，自性就是清淨，還邊處有這個多生多劫啊，那種的煩惱黑暗與共的業障呢？所以始終理參啊，就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這個智慧來到去觀察。这个智慧啊，的的确确啊，为佛一代持教里边咧一个最重要嘅妙法。咁啊，如果呢个人冇咗呢个般若嘅智慧啊，佢真系咧好愚痴啊！当然就系业障深重。佢一起完呢个智慧观察啊，所谓一念观心就一念佛啦，念念观心。就念念佛，咁啊如此咧，就名为叫做真忏悔。所以六百卷大般若经，六百卷大般若经，亦都系咧表扬啊呢、这个般若嘅智慧嘅功德。不管任何一切嘅事物，无非都系世间一个假名。除了这个因缘和合啊，还必须有这个万法可得呢？但是一般的人就没有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他不觉察这个诸法缘起本体性空的理论，所以他就跟着自己这个多生多劫的一点的迷情，在这个万有诸法如幻本空里面啊，他次次執着斤斤计较，所以有这个人我是非，做下这个很多的罪业，日后一定受果报。这个过去啊，就是没有了这个般若的智慧去观察，所以不明他就真忏悔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行者修行人，他只要呢有一念的智慧，有一念这个自性的心光啊，而照了自己这个本性，本性清净空故，都何来罪业呢？咁啊，既无罪业啊， 咁咪亦都咧冇咗日后呢个苦果啊！嗱，咁啊，大家咧亦都中过心经咧260个字，相信好多人都积，好多人过倍啦。总之啊，初发心嘅老发心啊，讲到中心经咧，好多人都会中得啦吓，朗朗上口啊，念得好快。但系心经咧系一部啊好重要嘅经典，佢系为600卷大波若经嘅精华。咁啊，圆庄法师咧大慈悲啊，咁啊觉得我哋咧话600卷大波若经啦，咁啊我哋从前都睇过，要睇半年以上啊，你就唔好话深入研究啦，你就可以当系读下读下读咁啊，得闲你就读下啦，你都要读半年啦。咁啊，读完之后一次过究竟里边讲啲乜嘢咧？有阵时都收摄唔起嚟啊，因为嗰啲理论咧太广阔啦。咁啊，圆庄法师亦都知道啊。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咧，所谓嗰啲根性啊，唔系好猛嚟，所以大慈悲将600卷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句啊，千千万万个字嘅理论一缩缩埋，用260个字咧，就将佢咧加持出嚟啦。但系佢开张嗰几句啊，系最好嘅。佢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才是可以度一切苦厄，那就得到自在了。如果他不照见这个五蕴皆空，就不能度一切苦厄，不能得到自由自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观音菩萨是人都识，但是你说观自在菩萨呢，就不一定很多人识了。其实观自在菩萨就即是观音菩萨，咁啊，点解我哋一般都称呼菩萨个名号啊，个姓号叫做观世音？点解心经里边啊，佢就唔称佢做观世音，而称佢为叫做观自在菩萨咧？咁啊，呢点咧就系讲观音菩萨呢个字类呢一方面，就系一点嘅波嘢。若果冇咗呢一面嘅波嘢啊，佢就不明佢就观自在。他现在有一念的般若智慧啊，他观照这个五蕴皆空啊，那么我们这个人的构造就不离这个五蕴之法，亦都不离这个色心而法。我们有这个外表的虚壳是色法呢，但亦都有我们这个心理的思想，那么心法呢，因为离了我们这个心理的思想，我哋呢个肉体呢个躯壳啊，就必须有呢个我。根本呢个我啊，就唔响处啊。咁啊，有我就有罪业，系在凡夫为中嚟讲咧，呢、这个都系肯定嘅。咁啊，有我就既然有罪业，如果无我就冇罪业啦。我哋点样做到无我咧？呢、这个就系波野嘅智慧啦。所以个观自在。怎样得名啊？就因为个恒心波野波罗蜜多时啊，唔系话恒浅啊，而系恒心啊。嗱，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你在呢个经里边嗰啲文字咧，所谓圣教量，我哋凡系所讲咧，以经里边嘅文字咧做一个证明。好多人修学唔够3日啊，好似啲全无感应啊，一啲好处都冇啊。好似冇乜味道，佢就好想咧，一步就登天啊！都知道我哋多生多劫嗰啲嘅业障啊，真系高如山，深如海啊，尖如钉啊，岂可话一朝一夕啊就可以将佢了结呢？都知道修行啊，纯粹呢个心里边用功啊。不是做生意可以急功近利一夜发财碰下运气，绝对不是这一回事啊，是真真正正脚踏实地这样的行。所谓行得一寸就是得一寸，行得一尺呢就是得一尺。那么观音菩萨呢，他因为行心不是行浅啊，他因为这个行心波野，即是他心心念念修这个波野， 以呢个波野嘅智慧，咁佢召见吴允啊，皆空，就等于话咧，召见啊，我哋呢个人呢、这个我相啊，根本就空噶。嗱，咁啊有我就有罪罪业，佢吴允皆空都无我啦，无我就唔会做呢个罪业，所谓自性清净啊。咁啊，既然自性清净都冇罪业啦，咁啊，当然就解脱啦。所以话道一切个苦厄啦，冇晒呢个生死个苦报啦，冇晒呢个不良嘅后果。嗱，咁啊，如果你哋真真正正啊，想得到自在解脱，一定要忏悔，你多生多劫嘅业障要忏悔，唔得点忏悔咧？就两样，一个就是思想，一个就是理性。思想我哋就好好地拜佛，老老实实地拜佛，唔能够咧贪快，唔能够贪多啊！你要真真正正、虔虔诚诚啊，狠狠切切咁啊去拜佛，或者拜到咧佛为魔顶电光电花种种异象，咁啊证明你嘅罪业消除。咁啊，若是话你系累根上智嘅人，你就可以观心啊，修呢个观心法门啊，修呢个咧所谓体自性嘅法门，所谓叫做理参啦。你有一念嘅智慧生起，你就可以将你俗生多生多劫嗰种嘅烦恼障业障咧都消灭。所以心经里边都即系话260个字。而观音菩萨就以自身做个榜样，点解唔叫观世音，叫佢做观自在？因为个恒心波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有乜理由唔自在啫？所以佢就观自在菩萨，其实即系观世音菩萨，不过在心经咧以文字嘅表露佢嗰种嘅修养，所以叫做观自在菩萨。咁啊向下。所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个空中无色啊，就用咗几个不字咧嚟得否定啊一切嘅对待法，世间法都系对待嘅，有生有灭，有烦恼垢先至有佛性嘅清净，有增加先至有减，纯粹都系对待。现在咧，佢以呢个波若嘅智慧观照啊，就用呢六个不字咧。你都否定咗呢个生灭，呢个增减，呢个净慧，说明咧呢个波野系清净，而波野照我哋嘅自性亦系清净，咁啊，所以咧就唔能够啊了生死，就忏悔咗呢个业障啊，从今以后咧就唔会再受呢个苦果啦。所以从佛一代时教来讲，以这个天台宗呢，所谓立这个五时，花严时就讲花严经，阿含时就讲四阿含，所谓增阿含、长阿含、杂阿含，有个中阿含，讲这个四阿含小乘的道理。及后就设这个方等，假象这个维摩居士、施益居士他们那种大乘的慈悲心呢，就呵斥这个小乘的焦牙败种，劝他们发菩提心，亦都是发这个智慧心啊。那么到呢，所谓说法花经以前就讲这个波野了，波野在十一代时教里面呢所讲的时间呢是最长，一共呢讲了22年，咁就无非啊，以呢个波野嘅真空智慧啊，咁啊荡尽一切嘅执着，以呢个波野嘅智慧啊，嚟到洗尽呢个众生嘅烦恼心田，咁啊亦都可以讲咧，用呢个波野嘅智慧啊，先至可以忏悔，系呢个多生多劫嘛，机遇病。嗰种嘅烦恼障，以共嘅业障，然后先至可以免离日后呢个苦果。咁啊，就以咧 咁啊，近代嗰啲法师啊，咁啊，一般嚟讲咧，可以讲咧好多好多，包括任何一位法师，佢能够出嚟讲经咧，咁啊，对啲《楞严经》啊，应该好有修养，好有研究。但系《楞严经》啊，如果依照呢个天台宗嘅判咧，佢呢个字同呢个教咧系两样嘅。《楞严经》与天台宗偶益大师判咧。就判啊！呢、這个教属于方等啊，所谓四教并谈里边咧，既然有大乘嘅道理，亦都有一两段经文咧系谈呢个小乘嘅。咁啊，大乘小乘都具足，但系呢个时间咧就判于呢个方等啊，唔系判于呢个波野啊，时就判于呢个波野时。点解咧？因为《楞严经》啊，从始至终。在呢个藏经里边咧，可以讲啊，系一部咧对一个修行人咧最完整嘅经典。从你最初发心，点样破妄想，点样见自己嘅本性，乃至到日后你开悟，点样经历几多嘅菩萨位次，然后啊，你修行嘅期间。遇到咗乜嘢嘅境界，我哋点样打破？可以讲咧，就其他诸经啊冇嘅，唯有《楞严经》啊，先至可以咧。咁啊，的的确确咧，由头到尾，除非你咧唔发心。如果你发心啊，学佛啊，你照《楞严经》咁样修行咧。佢就真系可以从头一路啊，咁啊就顺利咧成佛。咁啊，《楞严经》嘅理论咧就系、是、啊最好啦。咁啊，点解佢在呢个时就判佢为波野时咧？都知道啊，我哋头先讲过呢、這个波野啊。就好似呢个智慧嘅光辉，波野系呢个智慧嘅光辉，所以能够啊一灯破尽千年暗啊，一个波野智慧咧能够破尽呢个万年嘅意思咧，即系表示呢个波野嗰一点咧嘅智慧。嗱，好似。我哋如果依照呢个《楞严经》去修学啊，咁啊，如果你冇呢个波野，点样可以破我哋呢个妄想心？唔可以啊！啊，嗱，若果冇呢个波野，我哋点可以啊明白我哋呢个六根门中呢个见性闻性啊，系为呢个涅槃根本？咁啊，第三点。显示所谓法化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法化都是佛法，法化都可以成菩提，每一法都可以成就佛，一步一步咧咁嚟到上进啊。咁啊，有啲人佢修行啊。又话见到鬼，又话见到神，又话见到乜啦？咁啊，说不定咧系会有啊，有啊，因为每一个人嘅业障唔同啊，佢真正用功啊，用得好咧，可能有阵时咧，佢嗰啲业障啊会现前，呢个属于魔境啊，系魔障。咁啊，如果你睇唔破，你冇呢个智慧，你睇唔破啊，你就可以俾呢个魔障转入去。但系《楞严经》第九、第十点啊，就讲呢个五十层嘅阴魔啊，就系、是、教我哋。咁啊，如果我哋啊，在呢个修行期间，你遇到啲乜嘢嘅魔障都好啊，你就要用呢个智慧咧嚟到打破佢。你就唔好啊，俾嗰啲魔障转咗去。咁啊，呢边咧。亦都是啊，靠你自己啊呢个智慧，所以波野智慧啊，系为一个时教 最重要的一个法门。而我们始终十大愿望能够啊参富业障啊，不亦都是呢靠这个波野的智慧。咁啊，以呢个波野智慧观自性空故，自性亦空啊。咁就先至有呢个业障咧。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理贪。理贪咧就一定要有呢个波野嘅智慧，亦都系要上根上智啊，呢个根性猛烈嘅人先至可以做得到。嗱，咁啊，我哋就讲现实啲啦。咁如果我哋真係冇咁大嘅智慧啦，但亦都唔好去權喎。先話得先，我冇咁大智慧，不如唔使散悔咁嘅千萬，唔好就咁嘅思想啊！我哋知道我哋自己越張重，所謂冇咁大嘅智慧咧，咁我哋就腳踏實地，老老實實，你又拜佛、念佛、念觀音菩薩、念十大願王，一朵裏見諸佛，叫做十者普皆回向。你只要至誠懇切啊，所謂水到渠成，你亦得到自心清净。咁啊，第四啊，咁啊，忏悔有啲乜嘢嘅好处咧？嗱，咁我哋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梗系有好处先至做。咁啊，如果冇好处啊，我哋做嚟做乜啊？例如我哋嗰阵时啊，法师讲经说法，有乜好处咧？咁啊，希望多啲人听啊，多啲人研究啊。咁啊，多啲人听，多啲人研究啦。咁啊，多啲人明白，多啲人明白呢个，多啲人咧依照呢个道理咧去修行，因为洗心革面啊，重新做一个咧有智慧嘅人。咁呢都系我哋个目的，亦系我哋所得到嘅好处啦。咁我哋即系忏悔业障，有乜嘢好处咧？咁啊，好处啊，我哋就分开有呢个现世益。有呢个来世益，即系下一生嘅益，亦都有咧下一生以后啊，好多生、好多生、好多生嘅利益。嗱，咁啊现世益，我哋呢个人如果业障轻啊，呢、这个业障冇咁重嘅人咧，咁啊佢啊身心愉快噶，咁啊做一切事都好顺利噶。咁啊，如果你话呢个人业障重啊，真系好多问题啊，真系头头都碰钉啊！次次都是碰黑的，他即使想修啊行呢，想说自己静静地用下光拜下佛呢，那个头都没发落去啫，那个头就又说头痛啊，咁又说头晕啊，咁呢啲咪就是业障咯，咁啊障住佢，佢想拜都唔拜得啊。咁佢话打坐呢，唔坐得五分钟呢，唔系脚痛就腰痛啊，咁坐得佢坐都坐得唔舒服啦，咁你叫佢点用功？你叫佢点念佛？佢点忏悔业障呢？咁呢种呢都系属于个业障啊。咁或者呢，佢系真真正正想修行，但系事务又多啊，家庭嘅事干又烦，咁总言之，任何一种嘅理由呢，咁啊，令到佢啊冇法子咧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嘅，呢个都系属于咧佢呢个障碍。咁啊，如果呢个人啊，佢真实忏悔，真真正正放得下，咁啊，呢个善神都会拥护佢啊，龙天护法善神咧拥护佢，咁啊，佢今生今世啊。咁啊，因为时时忏悔自己嘅身心清净啊，咁啊一切都愉快，所谓身心健康啊。所以我哋过年啊，家下啱啱过咗年啦，过咗正月十五啦，个个都话啊，咁啊生福生慧，个个都话从心所欲，咁啊个个都话啦吓，系咁啊四季平安。实际上咧，呢啲真系得个讲字啊。有啲人咧正在病紧噶，咁啊点啊四季平安咧，第一季就唔掂啦。第一季就已经病到头晕眼花，咁啊亦都有唔单话病到头晕眼花。我哋屋企有个阿婆啊，年三十晚八点钟佢走人喎，咁啊仲有两个钟头就交子过年噶啦嘛，咁啊点同佢做咧？咁啊只有放埋佢一边先咯。咁啊仲有年初到年初放假殡仪馆，大家嘅事佢都唔做生意。咁啊嗰几日总有人死都照样死嘅啫。你做咩日子系你嘅事啊？嗰几日照样有人入医院， 只要有人死啦，咁啊堆堆埋埋，堆堆埋埋，堆堆埋埋，堆到初五开工啦，排班排四日，先至同佢做得好呢件事啊。咁你话点样叫做四世平安呢？嗱，咁啊点样叫做从心所欲呢？唔通真系从心都系想自己定想自己死咩？咁真系大不了事啦，系嘛？咁我哋如果真真正正啊，站在呢个信实人嘅立场嚟讲咧，你真正想四世平安，你真正想如意吉祥，你真正想真福真慧，你年初一啊最好就唔好杀生，最好就食几日斋，咁啊然后咧拜下观音菩萨啦，仲要发个好愿啊，咁啊愿咧自己健康，世界人都健康，愿自己一切都吉祥啊，世界人类都吉祥，自己四世平安咧，世界人类都四世平安。咁你自己嘅心量广大，你嘅慈悲心大，你嘅菩提心大啊！咁啊，肯定你今年咧，一定咧系四季平安。咁啊，年七到年三晚啦，黑黐都唔打过啊！咁啊，包你啦，系平安啦。咁啊，所以现世嘅利益咧，即系话我哋要受持呢个十大愿王，我哋日日要礼敬诸佛。日日要称赞如来，日日要广修供养啊，日日要忏悔业障啊，日日要修供养，请佛自世转法轮，仲要行善众生，千万唔好伤害人。你咁咧个心量大而且广，咁啊包你今年啊肯定啊冇事，唔得今年冇事啊，你呢生呢世啦都好愉快。身体好健康，真系凡事都心想事成，咁就现世利益啦。咁啊，第二生益啊，生一息啊，一定系下一生，即系今生我死咗啦。咁啊，梗系下一生咧，下一生咧就当作得到好大个好处啦。头先我哋讲过啦，嗱咁啊，如果呢个人啊，在呢个花园会上啊。十七世说花言经呢段时间，你曾经种下呢个一定嘅原因咧，咁啊最后我哋发现，以此十大愿王普门品嗱呢个行品十大愿王咧，就到你往生极乐世界，咁啊即生就成佛啦，即生就得到不退转，咁呢个就系来生嘅因啊，即使呢个人嘅根性钝。你即生唔能够往生净土，你只要今生啊，时时刻刻受持十大愿王，咁啊下一生啊，从再下一生开始咧，你生生世世未曾成佛以前，你都像呢个十大愿王嘅功德啊，咁样咧吓，来到加被你护法善尘拥护你，你生生世世啦。都是得到一个好大的善报。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利益，我们应该呢就要受持这个十大愿王。那么同时我们忏悔啊亦都有好多呢理论。那我们第一种呢就是要信因果。要信因果啊大藏经里面不管它千经万论。不管佢呢个理论啊如何嘅高深，但系总唔能够离得开呢个因果两个字。各位千万啦唔好啊，唔信因果啊！如果你唔信因果啦，冇佛法可行；唔信因果咧，亦都冇佛法好学。嗱，我哋夜晚放蒙山，开始就话。佢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度啊！其实十法界咩叫做十法界呢？就系从佛、菩萨、圆觉、声闻呢四种咧叫做七世间法，佢就起码咧都了咗呢个三界嘅生死啦。而成佛咧了九法界嘅生死，咁啊包括下。即是我们这个三界苦恼众生呢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加四十法界。其实十法界呢都是我们一念心啊。好与共坏不是任何一个人一次给你。 唔系话啊，我对你友善啲啦，啊，我俾你惩罚咧，唔得，唔得。啊，如果啊，我对你唔高兴啊，你因为得罪咗我啊，我就俾你堕地狱咧，亦都唔得。其实天堂、地狱啊，都系我哋自己一念心啊。所以我常常我自己立一个譬喻，好似一只手，你扑低都系呢只手啊，你将我反转亦系呢一只手。不是别人的手，都是我这只左手扑低反转，都是这只手而已嘛。那我们反转向上呢，代表上升啊，我们扑低呢，就代表堕落。这只手呢，就即是我们一念心。你想不想上升？你想上升天堂佛降啊，你就要发个善心，你要发个菩萨心，你要发个菩提心。咁最起碼就講句自私啲嘅，你都要發一個啦嚇，你哋要三界生死之心，正覺阿羅漢果咧，先至少咗呢個三界嘅煩惱嘅業障嘅果報。咁如果唔係，你就反轉嚟啦，你成日喜歡打鬥啊，喜歡鬥爭啊，呢個就阿修羅。你唔使將來墮阿修羅，你眼前就係一個阿修羅。咁如果呢个人鍾意贪、鍾意恨、鍾意怀恨，终日都如如痴痴咁呢，你唔使将来就係地狱恶鬼畜生，你完全起呢个贪嗔痴呀，呢个心量呢种罪孽呀、烦恼痛呢，就对你眼前个环境呀、都係过着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咁痛苦嘅生活。咁如果你呢个人呢持五戒，好似呢个儒家教我哋一样，孔老夫子教我哋仁义礼智信，咁啊呢个德育做得好好啦，等于话你都似个人啦，你像个人啦，即使你唔能够诚实，唔能够信出世圣人嘅境界，但起码你唔会堕落，俗语所谓，咁你都似个人，咁啊即系做翻个人，咁啊我哋十八界嘅心贪堕落已经出世。都是我们这个一念心啊，所以我们家就是这个十大愿王，我们要忏悔业障啊，怎样忏悔啊？你第一呢就要信因果，第二是因，第二是果，所谓以其做这个恶因，做这个